夜上蝴蝶诉情，星风空灵桃炎水上，湖上把鸳鸯定，万宿静听伴侣低诉互倾，月耳动听尽诉心里是柔情，愿你静听欢乐声，卓若凤姿双辉映，共舞霓裳美妙轻盈，圆月下双双倩影，互爱定情结下单追荣，缘定乃三生早静。定乃三生早静。